台古老的留声机，在百年之前就已找到了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。愉悦的留声机带你一起向经典致敬。 爱情就像是一部留声机，重复着相同的旋律， 欢迎来到愉悦的留声机，我是愉悦。刚刚带给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歌曲《又见炊烟》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邓丽君，但是刚刚给大家放的这个版本是王菲的版本，收录在王菲的专辑《非靡靡之音》当中。接下来这首歌曲《最长的电影》来自周杰伦。 是更长的电影，放映了三年，我票都还留着，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，望着你慢 界，我们聊了多远，冰刀划的圈，情节了谁改变？如果再重来，会不会少些两年？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？ 最长的电影，其实这首歌呢依旧是典型的周氏情歌，不过周杰伦的咬字却越来越清晰。周杰伦选用了这首歌来填词，只能理解为谦虚低调，钢琴给人的感觉忧郁，古典重击却敲出了悲伤情歌的韵味，就好像一个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被甩被伤害，从天堂坠入地狱的那种感觉，沉醉与煎熬的挣扎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古巨基的《有共情》。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，球场上那可爱片段，突然又已一年，期望再会面旧朋友，就算心永未遥远，但这刻渴望见，即使重聚再短，时光可变，世界可变，人情亦许多到变迁，有共情不变，那种真找不到缺点，你我再次相见，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，有共情从难扭转，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。Your hearts forever sing.

一株秋波，就像你伤的心，不是折磨，也不是谁的错。谎言再多，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，虽然你嘲讽我，你所有承诺，虽然都太脆弱，爱本是泡沫。如果能都看破，有什么难过？再美的花朵，盛开过就凋落，再亮眼的星，一闪过就坠落，爱本是泡沫。 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，刚刚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邓紫棋带来的《泡沫》。这首歌能够在沉稳低吟当中道出爱与承诺的脆弱，同时也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，就好像看透爱情泡沫一样，破茧新生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芸京《偏爱》。 如果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，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 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 来自张芸京。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愿意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，这首歌也是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《迷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。 玄的东西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你默默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。

界，一路就向下坠，发现突然间触碰你指尖，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。你是我的小在撒野，我说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，我是愉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萧敬腾的《阿飞的小蝴蝶》。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也是送给大家一首《在树上唱歌》，是来自郭靖的一首歌。虽然还是一首普通的情歌，但是却因为陈小霞轻松却不轻佻的旋律，让整首作品有了一些情歌童谣的味道。 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，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，我想的每件事都那么严格，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，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，放宽的心情没了，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，心里不想放